0736-1039。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70%，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多云见阴，偏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30%，最高气温7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00，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些情感问题，在我们的节目中可以和我们来互动。那我在制作节目的时候，现在可以打开我们的微信后台，看到我们听众朋友发送来的各种问题，还有我们的听友微信群、我的工作微信号以及新浪我的微博，这些方式呢，我都可以看到大家发来的各种各样生活中遇到的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的一些困惑。您也可以参与，如果您的情感中也有这样一些问题想和这样一个广播节目来讨论，那么您可以告诉我们。我们节目的公众号是今夜思雨时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搜索一下添加这个公众号，还可以在新浪找到主持人孙岩，我的微博，在微博中也可以给我留言，这样一些方式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您的问题我们会在节目里来讨论的。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学博士黄大庆老师。大庆老师好。 各位听友好，主持人孙岩好。 嗯，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那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每天22:00。我们接下来就来看，我刚才说的，我们在后台收到的各种各样的咨询哈，关于情感的咨询。一位男生问到一个问题哈，他说我相亲了一位姑娘，我们两个人到现在为止见面有7-8次了。那么他呢是一位从这个医生啊，他的职业，他是88年的，我是国企的一位会计，我是86年的。他应该是蛮着急的，我们见面一般就是吃饭，第三次他就直接说我们能不能把关系定下来啊。他说他是医生，已经过了最佳的时候了。这个最佳的时候 应该是指生育的， 只是指生育吧。他说那我就问，现在二孩放开了打算要吗？他说自己是儿科大夫，看见患者有的是老人带孩子挺累的，他不考虑。我问的意思是想看看他是喜欢小孩还是因为年纪，父母催赶紧找个人完成任务，我怕这种。接着呢，他就直接让我和他父亲见面，也邀请我和他父亲一起给他过生日。他父亲当晚回去就打电话给我问能不能确定，介绍人第二天也问定不定，我压力挺大的。其实我们虽然见了7-8面了，但是我们认识也就1个月左右。他们的这种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我更害怕。说实话，其实目前来看，从表面上来说，比如说相貌吧，都不是特别的吸引我。我特别想再交流交流，再聊一聊。后来呢，发现这个无论是微信还是我们见面，他都属于比较沉默，都是我在那儿主讲，他不讲他的喜好、未来规划，他就说我和我的家庭跟他和他的家庭比较起来条件是比较差的，但是他说他们不在乎，只要我同意 我们就可以在一起。其实我真的怕以后真在一起没话说。说实话，他的条件和家庭确实是算好的，包括积极的对我家不嫌弃的态度，我都是觉得这一点是值得肯定。可是着急的样子感觉就像是要完成任务。我昨天晚上说我们要交流要谈，总不讲话怎么知道合适不合适呢？他就很死板的回复，可以说我尝试很多方式来打开话题，试图让他也讲他的生活，他总是一句话就搞得我没话好讲，微信也聊不起来，怎么走下去呢？你们能帮帮我吗？这是这个男生的问题哈。 哇， 遇到了一个就像是很着急的非想完成任务的一个相亲对象哈。这样的一个相亲对象怎么理解这件事儿呢？ 快到年底了，这个任务指标还没完成有点像那种感觉，然后急忙的去找客户向银行拉存款啊，感觉怎么样，这样的一个感觉啊 对对，就像是对，像是到了年底的很多需要完成任务的企业一样。这个姑娘是到了她自己认为她的年龄到了他的底线了， 八八年的是吧？ 对，八八年， 也就30岁吧。 对， 不算大、 其实真的不算大， 不算大。 嗯， 我结婚的时候比这个大多了。 对，这个我就在想哈，有的时候，我们好多人以前我们也在节目里说，就是很多人他都忘了，这个结婚真正的不是说要过这个要到这个年龄就赶紧结婚完成这个任务哈。 对对对， 其实结婚的内容是后面的后半生， 对， 是和一个什么人在一起，然后和一个人过什么样的生活，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但是很多人，其实您说咱们可能听到这儿，咱们就说吧，这位姑娘哈，职业不错，是一位儿科医生，那么一定这个受教育的背景也是很好的，我相信她也是很聪明的。我一直都觉得不聪明的人学不了医，没有毅力的人也学不了医，对。但是那么聪明的姑娘哈，就像我们节目中好多的男生和女生一样，怎么在这个问题上就开始犯糊涂了？就想的是我找个人完成任务就行了，即便他的条件这个比我差一点，那我更有主动权呀、是吧？他条件差一点，我就更好说话了。你看我都不嫌弃你的条件，你就让我下嫁给你吧，你就答应我，我马上我就嫁给你。这个姑娘着急忙火的完成一场结婚的任务， 对， 之后呢？ 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我更愿意从积极的角度去理解，就是这样一个女生，就像孙岩说的，有高学历，然后也有好的工作，家庭背景什么样的，然后她看到了这个男生呢，他我觉得应该从他的这种知识程度，从他的阅历来说，他能判断出这个男生符不符合他的要求，所以他会觉得他应该是喜欢这个男生，可以和这个男生在一起的，所以他的态度就很着急得到这个男生的一份肯定。当然从这种外在的经济条件来说，两个人是有差距的，而且女生也表明的说我不在乎你的这个经济条件跟我相比有多差怎么样的，两个家庭之间的这种差距，然后我好像这个男生也认可，那但只不过是男生让这个男生比较挠头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女生这样一个着急的态度让他对这个事情就有点慌了神儿。 对， 那就像有没有说，比如说，就是因为哎呀，他家经济条件各方面都好，然后经济条件优越的，然后呢，我家不如他，然后他也觉得我这人还挺好，然后这样的，如果着急答应了他呢，他就能把我很容易的掌控在里头，这是一种。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其次的，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这个男生现在觉得他跟这个女生交流起来比较困难， 对，交流也困难， 也相当的困难， 相互之间还不了解， 对， 其实这个女生也不一定完全能了解这个男生，只从表面上看， 对， 其实我们都知道。有没有那个一眼看一个人就觉得一见钟情的？当然有。 有。 那么能不能一眼我们就了解一个人？这是绝无可能的。 对对对。 这绝无可能的。了解一定是在接触、交流、沟通，遇到一些共同的事情，大家这个一点一点磨出来的。 对。 我们才能了解一个人。 一点一点碰撞出来的。 对。 所以现在这个男生其实担心的就是这个。而这个女生呢，我觉得她可能就是特别着急，因为她觉得她自己年龄大了。然后他可能在我觉得就是这种经历上包括是心思上，因为年龄大嘛，其实我觉得他也不大，才30岁，因为我记得前两天这个人民日报发过一个那个 就是调查数据， 嗯， 就是近三十年还是近几十年的一个数据，说其实现在都市人这个结婚最多的一个年龄就是在二十七八、三十这样一个阶段， 嗯 啊，最多的是二十七，就三十也是很多的， 嗯， 所以说这个年龄根本就不算什么，不算大，但是对她来说，她这个因为她是女性嘛，所以她觉得大。第二呢，我觉得就是可能跟她的工作性质也有关，因为我觉得她是医生，是儿科医生，我知道医生其实工作是很辛苦的，尤其是要有那种什么住院总啊。就是在医院要值班的，连值24小时或者干什么的，其实他们跟这个周围的朋友或者说就跟自己的恋人交流的机会其实不多， 嗯， 尤其是像刚才这位男士提到了，比如在微信上的这种沟通， 嗯， 他可能说了很多话，那女生可能就回了一两句或者干什么的，我当然不知道具体的时候哈，但是我更愿意往好的方向想，其实就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男生是在国企做会计，他的工作相对于白天工作的时候，女生在医院做这个医生，她可能接触手机的时间、发微信的时间，可能要比这个女生更容易一点。这个女生可能就没有那么方便，因为大家都去过医院，其实能看到医生一天要接很多的人， 忙。 对，你让她去，就是下午两三点还几点，你发个微信，她就发给你，这好像不太现实。 对， 所以这点呢，我想提醒这个男生，在这个方面呢，你先不要，就是假想说是因为女生。不太想回你或者不太爱讲话，我先不要这样想啊，因为如果他不愿意跟你讲话，不愿意理你的话，他也不会那么着急的希望得到你一个态度， 嗯， 包括让你那么快的去见他的家长，然后两个人一起过生日，包括他的爸爸，对吧？你看上我闺女没有？那这事能不能定下来？对吧？我这个父亲真的是很着急，很着急的啊，挺出乎意料的，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需要解决的就是两个人这个沟通的途径的问题。 嗯， 其实我觉得换种角度吧，哪怕就比如现在你们两个人在网上那种沟通，如果不是很顺畅的话，那可能由于工作什么样的一个原因，那我觉得比如我们男生作为主动一点，然后我们就去这个比如他下班啊，我们去接一下，然后那个大家一起去出去吃个饭呢、啊、去做点什么活动啊，在这个沟通中增加交流。 嗯。 用这样的方式看看大家能不能这个继续走下去，合不合适。其实我觉得还有就是现在这个无论是他这位女性朋友还是他的父亲希望你要你一个态度，我觉得你也可以给一个态度， 嗯， 但不是说给一个承诺说我就娶你女儿了， 嗯， 那我过两周或者过三个月我们就去领结婚证， 嗯， 不用说的这么死， 嗯， 对吧，你可以说就是我觉得跟他接触一次，无论是从这个外在还是内在，觉得我们还，看上去还都比较般配的。你从工作性质啊等等等等，我觉得发展起来是有可能性的。但是你觉得我们现在两个人的了解还不是特别的深入，我希望我们能够，大家进一步的了解一下，然后最终再确定一个，比如说我们的关系，甚至我们什么时候结婚， 嗯、 因为这样呢。既是对我自己负责，更是对您的女儿啊，更是对这位女性朋友负责， 嗯， 对吧？你说我如果草草率率的答应了，那如果我们两个人就草草率率的结婚了，后来然后这个再发生点意外，然后分开了，其实对您的女儿相对自己来说更不公平，对吧？你是本着这样一个态度，我觉得对方也能理解， 嗯。 现在我觉得男生就是千万别因为害怕，然后不敢表达出自己的这个想法， 嗯嗯， 这个我觉得。这个对男生就不好了，你不用是非黑即白的，我同意或者不同意， 嗯， 其实可以有一个中间的过渡的地带， 嗯，甚至把和我们说到的这些心情都可以和这个女生去交流，比如说，认可我很高兴， 嗯， 但是这个我总是觉得我们欠缺交流的话，担心我们以后会不会也无法交流啊？毕竟我们还不了解呢，是吧？ 对，因为日后的生活时间还挺长、 啊、还很长啊，对吧？我们的交流方式为什么是这样？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 其实刚才大庆老师这样一说呢，也确实是这个提醒了我和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和我。那么我也觉得，哎，大庆老师说的很对，我们不知道你在什么时间交流的，对方是不是还在忙，是不是手边还有工作没有完成，是不是在值班， 如果他是上班，他是在工作的时间，那我们知道他可能确实没有办法回你，他又想照顾你的情绪，他又没有办法回你，也许他并不是一个非常善于，本身就不是一个善于交流的人， 嗯， 再加上如果他很忙的话，那么他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告诉你他的心情，就一方面他想抓住你，想和你聊，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实在是抽不开身和你聊， 对对对， 没有办法这个，在那样的情境中哈，所以你不妨多体贴一下，你可以先问忙不忙，有没有时间，我们俩聊会儿天，如果你忙你的，你可以先不回，如果你不忙的时候，你告诉我，是吧？ 对， 对， 对， 或者说你和对方，你再了解一下对方，比如说你大概是什么时间不上班啊，不值班，你什么时候是放松的？这样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说话啊？等等这些， 对对对对， 然后如果对方在休息的时间依然是这种把天儿聊死了。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有人就是不会聊天，他不是不想和你聊，而是他不懂聊，不会聊。你可以这个想办法去了解一下，比如说他如果是不会聊天的人，那么你可以有一些开放性的问题去问他。 对对对对， 是吧？这样的话，就可以，比如说从他熟悉的问起，问问他的家庭，他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啊？啊，问问他的工作啊，问问他这个，这个各种各样他熟悉的，他身边的一些事情啊，这样的话他可能就有内容可以聊了。 对对对，从对方熟悉的内容开始。 对对对，这样的话，这个慢慢的打开一些话题哈，所以你得弄明白了，可能并不是他不想跟你聊，因为像这个男生这样一描述，感觉是，这个女孩子虽然很心急，但是女孩子好像并没有把自己投入到这个恋爱里，或者说并没有会谈恋爱的这个感觉哈。 对对对，他的着急就是，哎，你明确了咱俩是男女朋友，对吧？咱俩过一阵子是准备要结婚的，是这样的，要你的是这样的，而并不是有些那个女生着急或者投入的状态是我24小时黏着你，什么时候我都要跟你说话，什么时候都让你陪着我，怎么怎么样的，不是这样一个状态。 对对，你也可以问问女孩子，你说，你觉得要过年龄线了，就是你着急是什么啊？如果对方说我着急就是觉得要马上要生宝宝， 嗯， 可能是这样的哈。 对， 那么你也可以去问一下，你说如果我们感情不是特别的稳固的话，生一个宝宝你觉得对宝宝是不是很负责的事情， 嗯， 就是这些你都可以去聊，可以去问，而且你可以把跟我们说到的，比如说你的感受，你是觉得他对你的那个积极态度你还是蛮享受的，因为这说明了一个女生对你的肯定哈。 对， 但是呢你也告诉他，你说你这么着急的话，我最怕的就是我们日后，比如说我怕我们日后没话好说啊，怕我们日后因为不够了解匆忙的进入了关系当中，那么两个人都会觉得有一些这个可能难以弥补的一些缺憾， 嗯， 这些你都可以告诉他。 对， 是吧？ 而且就这个交流其实就是相互了解的过程嘛。 对， 然后大家可以做出进一步的判断。 对，是的，这个男生其实我觉得在两个人的关系当中挺好的，有疑问他会来问我们哈， 嗯， 也就是说他很认真的思考了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对， 嗯， 而且我觉得其实女生也在认真的思考，她可能思考的不是那么深入吧，但是希望的是有一个名分之下，然后两个人再具体的开始什么的哈，可能是这样一个状态。 嗯，不是，因为有些女孩挺逗的，她们是这样想的，你如果不和我确定关系，我们谈的是将来也可能不结婚的恋爱，太耽误时间了。 我都三十了， 我都三十了，我跟你耽误不起。 对对对， 你先确定啊，你先确定，你跟我就是在谈恋爱，而且你要谈的是一场能结婚的恋爱。 哎， 那好，那我就不浪，我就觉得我没有浪费这个时间 啊。对对对对， 其实很多女孩都是这么想的，但是他们这么想，确实是把很多男孩给吓到了。 嗯， 就是很多男孩以为你要我的一个关系定下来的承诺，就是要我娶你的一个承诺。那么很多男孩的自然而然的思维就跟这位男生是一样的，是觉得我还不了解你呢，我怎么就定下来我要娶你呀？ 对对。 而我们女生呢，是一开始就觉得你一见到我你就应该觉得我是最特殊的那一个，因为这是我想要的恋爱感受，就是全世界所有的女孩都不在你眼里了，我在你眼里，这个这样的话呢，我是你的唯一。这个不仅仅是这位女孩想，是大多数女孩都这样想。 哎，真是这样，就有点，我刚才听孙岩说的时候就想到三个字，其实就是少女心。 嗯， 真的是无论这个年龄是十九还是三十还是都是这样的，真是一谈恋爱就是女生可能跟男生不太一样啊，真的，女生真的就是希望我就在感情当中获得一份亲密感，然后有一个人能够听自己说话，就站在自己身边，就让自己特别贴心，所以她特别希望这个关系能就是特别稳定的状态。 嗯， 而且是有了这样一个名分，你有了这样一个口头的表达，这样一个承诺，他就觉得他在全身心的投入什么的就特别的稳妥。 嗯，对，其实我是觉得哈，关系是这样的，一开始男生和女生无论是什么方式相识的，相亲也好，是这个大家在网上自己约的也好，是朋友介绍也好，还是这个 偶遇的也好， 如何也好，对，其实一开始这个阶段应该是我们这个建立了一种关系，就是我们现在也算是恋爱吧，或者我们开始约会了，应该是这样一个关系。我们开始约会了，这个过程应该是你了解我，我了解你，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哈。 对， 那么下一个过程才是我们相爱了，是因为我们约会的过程中，我们对对方有了解，对方的一些东西打动了我们，让我们的内心有了不一样的一些感受。我们觉得，哎，这个人他真的给我不同的一些感觉了，我越来越觉得他在吸引我。那么第二个阶段其实是我们相爱了哈。 对， 那么最后第三个阶段才是我们在一起了。至于在一起是三个月还是三年还是三十年，那后面那个阶段是我们在一起了点点点哈。 对对对， 对，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往往是这样，在头一个阶段就是我们恋爱了，在这个关系当中，女生会急于想知道，你爱我吗？你真的爱我吗？真的我是那个最重要的人吗？ 嗯， 你是爱我吧？你是一见到我你就觉得喜欢我吧？我是和别人不一样吧？这个就是少女心哈。 对， 就是女生会很着急的在关系当中马上去求证，但是男孩相对来说理性一点嘛。 对， 男孩就会觉得你挺好的，我都已经开始和你恋爱约会了，但是是不是爱你这个事儿，咱等等再说行吗？对吧？因为我还不知道呢。可是呢，女孩就觉得你什么意思啊？你怎么还不知道啊？你都开始和我约会了，你都开始牵我的手了，你还没有爱上我啊？这是女孩子想法。但是大庆老师挺奇怪的，如果这时候这个男生反问这个女生，你爱我吗？你爱上我了吗？我估计女生也得会犹豫，对不对？ 嗯， 女生可能也一下子会想啊， 或者说女生会说我爱你，但是你要再具体问她一下，你爱我什么？ 嗯， 这可能女生就会发懵了。 嗯，可能就会觉得不知道啊。 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这就是男生我觉得跟女生的区别。 嗯， 女生的那种感觉就是感性一点，然后他朦胧一下那种感觉有了，我就可以说我爱你。 嗯， 但是男生就是还是比较理智一点，他要想着我爱你这个长得好啊，你爱你工作好啊，爱你家庭背景好啊，爱你脾气秉性好啊，等等等等，他会特别具体，而且这个具体的是要在跟女生的这个交流过程当中，然后他才能总结出来。他才敢说出我爱你这样的话。 那您这样说的话，我也觉得哈，一开始女生问的是你爱我吗，其实问的也就是你对我有了不一样的感觉吗， 你对我有意向吗， 啊，对，是这个意思。 对， 但是这个话听在男生耳朵里，大庆老师请问，男生如果听到一个女生在刚刚一开始认识，比如说一个月之内刚吃了三顿饭，就问男生你爱我吗，男生会以为是什么？ 以为这个女生要管自己要一个承诺，而且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就是牢固的永久的忠诚的一个承诺。 嗯， 这个我觉得会突然会让某些男生或者是大部分男生至少是嘴上不说心里会有的一个波澜，会觉得我担得起了这么大的一个责任吗？ 嗯， 就像刚才我只是跟你一开始约会了， 嗯， 然后我们两个有这样的这种意向，需要更多的去了解一下，然后你现在一说这个话，就好像你这一辈子都要许给我了。 嗯， 然后老多男生可能就有点退缩，就有点害怕， 就有点害怕了哈。所以我们建议的是，刚开始认识这个阶段，大家如果能抱着这个人是不是我合适的那个人，我需要多了解一下对方，如果双方都是抱着这样一个态度，可能会好很多吧。 对对对，我觉得 非常欣赏刚才孙燕说的话，就是大家都抱着我愿意，我欣赏对方，我愿意跟对方交往这样的态度。 嗯， 这样就大家双方压力都小一点。 嗯， 对，这也是我刚才跟那位男听众说的一样，你现在不用表态非黑即白的，哎，我就娶你了，怎么样？不用这么表态，你就可以说出你的，哎，我对你各个方面，咱俩各个方面评估起来，我觉得都挺好的，我有进一步愿意去了解这样的愿望，愿意接下来咱们更多的是微信上的网上的这种沟通啊，或者线下的这种交流啊，咱们增多一点，增进相互的了解。然后比如过了一个月两个月了解差不多了，我觉得那个时候咱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关系的确定， 嗯， 哎，我觉得那样是挺好的。 对，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双方也都会放松很多。 对， 而且那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就像我们刚开始说的那样，就是大家别忘了，结婚并不是为了完成一个任务，并不是说在30岁年龄也好，35岁年龄也好，在这个年龄线上我们一定要去完成一个任务，而且我们是这个一看快到这个界限了，我们自己逼迫自己赶紧随便划拉一个人，我们就完成这个任务就好了。不是这样的，结婚是后面长长久久的每一天，结婚是你给你未来的孩子找一个爸爸， 对， 你给你未来的孩子找一个妈妈，那么你们是要共同建立一个家庭，在这个家庭当中两个人真的是时时刻刻都会在一起的，这样两个人。我指的这个不是说这个他不出去工作吗，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只指这个物理上的时时刻刻在一起，而是这种我们两个人就是组建了一个家庭了，命运生活就是会把你们牢牢的绑在一起了。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伙伴，这个应该说这是一个团队哈，一个小团队，那么这个生活伙伴是多重要的一个人啊，这个生活伴侣。 对，而且这个生活伴侣，这个伙伴是长期的合作关系。 对， 不是短期的，不是阶段性的。 对， 不是说我30到35就这个， 不是我完成一个项目，我完成一个生孩子的项目，我随便给我自己找了一个伙伴，这个伙伴看上去还高高大大，基因还不错， 对， 行了，有他的一个孩子就 OK 了。不是这样的，就是你这仅仅就是一个项目伙伴。 对对对对对，而且更重要就是这是你两个人的事情， 嗯， 对吧？两个人在后半生还是希望长期的可以维持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一直到就是坐着摇椅慢慢摇那样一个阶段，而不是说 OK 现在这个阶段好容易，哎，父母也希望我结婚， OK 我好像完成了就完成了，然后不管这段婚姻到时候是好啊是坏啊怎么样，那再说，反正我先把这个任务完成了再说。 嗯， 这个态度真的是要不得的。 对，所以呢，听到这儿哈，我们收音机前的那些着急结婚的女生和男生们，我们是不是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哈？如果你认识了一个人，我们就当做还不错，接触接触看，抱着这样一个开放的心态去接触这个爱情世界。嗯嗯嗯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是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 北京榜样， 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志同道，行志远，1039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 斯里兰卡、瑞士滑雪、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70%，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多云渐阴，偏北风二三级，最小相对湿度30%，最高气温7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天日时。 曾经是年少的轻狂。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每天的22点是我们的播出时间，广播频率 FM107.3 AM1026。 如果您在北京，您可以通过收听我们的广播频率来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或者您想在其他的时间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APP 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两个听字，听听 FM， 来找到今夜思雨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就可以了。那今天呢，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学博士黄大庆老师，我是主持人孙岩，我们继续来看各位的问题。 好， 我们之前上半时段谈到的那个男生询问我们哈，关于他现在找到了一个女朋友，急于想结婚的这个问题。那么我又看到了他另外一个向我们的咨询，他谈到他说相亲啊这样的形式认识的，那么从相亲到准备婚礼多少时间，多长时间是比较合适的哈？他说之前我自己追求的有一段恋爱关系，那么那段恋爱关系呢，我们经历的很多，我们经历了相遇、了解、热恋、分歧、分手、复合、平淡啊。他说当然最后到结婚前是因为存在的问题就分手了哈。他说那么相亲呢，哎，他说到这儿我就觉得哈，大庆老师，很多人是把相亲和我自己寻求的那份感情，也就是说我自己找的那份恋爱的感情，把这个两样感情啊完全分开了。所以他们觉得这个相亲是另外的一种感情，那么自己谈恋爱的那种感情又是一种，他们是把这两类分开的哈。这个怎么说呢，我的感觉是这样，就是我的感觉，我在想为什么很多人会把这两种认识的方式不同，其实内容都是男女相识相恋最后要走到结婚哈，能不能结婚，但是很多人会把这两种状态分清，是因为他们进入的那个心态和姿势是不同的。比如说谈恋爱吧，就像他说的，谈恋爱是由你我之间相互慢慢的吸引了，然后呢我们开始试探对方了，然后我们要确定的是你能不能愿不愿意做我男朋友啊，我能不能做你的女朋友啊，我们是不是有那个彼此心动的感觉啊，我们开始约会的时候我们有那种小小的试探啊，就是我们要尝试着这个，哎，他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他是想和我交往吗， 对 啊，他那句话什么意思啊，他也是喜欢我吗，就是这个过程 充满了不确定性啊， 哎，充满不确定又充满了刺激，就是会让我们的心蹦蹦蹦的跳， 对， 会让我们对这个人有很多的惦念期待，哎，一旦落成的话我们会觉得特别的高兴哈， 对， 但是相亲呢前面这过程都没有了，前面这个过程没有了是因为一坐下来我就知道，如果我们俩今天这顿饭这个或者现在我们坐下来的这杯咖啡，这个时间我们看对眼了，那么你就可以做我女朋友，我也可以做你男朋友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把之前的那些什么试探呐、 什么那种让我们心里蹦蹦蹦直跳啊那种感觉都给省了。 对，因为你想谈恋爱的时候，尤其是我觉得像大学这个时候啊，谈恋爱那就是，比如我约这个女生出来，然后我这个女生跟这个男生出去，其实这个时候不会那个一个男生说，哎，我是以你是我女朋友的身份约你出来的，不是的，肯定是就想，哎，我就对这个女生有兴趣，就约出来看看。所以这个时候两个人的这种就是一个相互试探的过程，都不知道未来两个人的身份是什么样子的，可能一个人知道，也可能另一个人不知道，也可能两个人都知道，都是在相互试探。而相亲是什么样的状态呢？跟我相亲的这个对象，我俩是干嘛的？我俩就是要确定我俩能不能成为男女朋友的关系。所以一开始的时候，的确我觉得像孙岩说，这两个姿态是不一样的。一开始谈恋爱的那种自由的这种呢，就是我去追啊，追的感觉。而像相亲的这种形式呢，就是属于这还真不是追的一个状态，而是说我俩坐在这儿的时候，这个角色基本上就已经固化下来了。要么我们两个人就是演变成一对恋人，要么那就是演变成路人，大家心里对这个都有一定的预期。 对对对， 对啊。而且我觉得还有重要的一点啊，就是我想大家什么时候相亲，什么时候自由恋爱。 嗯， 你想一般大家谈恋爱的时候，我想更多的还是就是上学啊或者干什么的时候，相亲的时候什么人多呢？基本上是在工作之后。 嗯，对， 对吧，工作特别忙，然后没有时间去这个谈恋爱。 嗯， 然后呢身边也没有这样的资源。 嗯， 可能有的大家都结婚了干什么呢，再加上老多人都说兔子不吃窝边草，是吧，所以呢他也不和自己的办公室恋情啊不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他很难遇到人。所以这个时候就再加上家长着急，对吧，就会鼓动自己的孩子去相亲啊或者朋友介绍什么的，通过这样的途径来去认识异性。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认识异性的角度来说，其实跟你自由的去偶遇没有太大的区别。 嗯， 只不过这样的方式呢减少了一个时间，或者是降低了你偶遇不成的这样一个几率。 嗯， 因为在给你介绍相亲对象的时候，大家都会对你们的生辰八字，是吧，这个学识学历财产工作等等各个方面做一个大致的匹配。 嗯， 对吧，其实我们放眼望去，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是有这样的规律的。你看那些能在一起的，基本上他们的这种学历啊工作啊各个方面都是比较匹配的，所以大家介绍的时候也会是这个样子。 嗯， 正因为省去了这一步，所以相亲的时候我们反而会变得更挑剔。 嗯， 即使我们在工作学识各个方面相对都比较匹配了，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更挑对方的，比如个性啊，或者对方的财产的多少啊，哎，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我觉得这让大家会觉得相亲跟谈恋爱来相比的话，没那么浪漫，或者少了那么一点点浪漫。 嗯， 其实我觉得本质上两者没有太大的区别。 没有太大的区别，对，它其实就是自由恋爱，或者说自己去谈恋爱的时候，我们之前的心蹦蹦蹦的乱跳。 对， 然后这个相亲的时候实际上是这样的，你坐在那儿可能冷静了很多，因为你知道对方也是要确认找女朋友的啊，那么找男朋友的，那么你自己呢也知道你这个和对方只要看对眼了，你们就可以发展一段关系了。 对， 其实一开始就是这样的一个不同。 对， 而大家千万别忘了，最重要的不是开始是以什么样的这个姿态呀，是以什么样的这个动心的方式开始的，最重要的是你就算自己追求到的那个恋爱，前面心蹦蹦蹦直跳了好久，那么一直到和对方确认下关系，大家也是像这个男生一样会经历那个过程，会经历相互之间的热烈了解，有分歧磨合，然后是不是能达成共识，是不是能走到一起。 对， 这个过程其实才是最重要的恋爱内容。 对，能处理好这段过程的人，这恋爱才能是有能力的，有水准的。 嗯， 能处理好的恋爱的这个恋情才能是个长久的。 嗯，对，是啊，所以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开始的啊，无论以相亲的方式开始的，还是你自己找的，你自己对谁心动了，你自己追到的，大家都别忘了，那个恋爱的过程是要相互之间积极的去了解对方， 对， 我们才能够确定我们是不是和对方能走到 一起， 对，能走到一起哈。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以越来越温暖担当。 我越来越沉静柔和， 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 今夜私语， 今夜私语 正在播出， 正在播出。 今夜私语时的公众微信号当中的一位女士问到的问题，她说：“我离婚了，因为多种原因而离婚。而我们在分开后呢，其实相互放不下对方。我现在啊，有一个很现实的一个困扰，就是我的娘家有一位哥哥，那么这位哥哥是归我来管，因为他是一位残障人士哈。我的前夫和哥哥发生过矛盾，现在呢，我这位哥哥一点儿也容不下前夫，所以我不知道我们的关系该怎么去相处。我感觉这个女士就讲了这么多，我感觉是离婚以后放不下对方，还想和对方复合，或者还希望能在一起。 嗯， 但是呢，哥哥呢，这个出面干涉容不，或者没有干涉，也大概也是我容不下他，有他没我啊，有我没他，大概是这个意思哈。 嗯嗯、 哥哥呢又有特殊的情况，又是一位残疾人，那么是需要这位妹妹来照顾的，因为他用了归我管。 嗯， 归我管的意思是我来照顾吧，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对对对对，或者做哥哥的监护人， 作为哥哥的监护人，甚至有可能是不知道哥哥这个身体的状况到底是什么样的，是离不开人，是需要你来照顾，是需要和你们在一起生活，还是怎样？ 对， 大概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该怎么看呢？ 其实我觉得这里少了一个人的态度， 嗯， 就是他前夫的态度， 嗯， 可以看出这位女士是有复合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啊，甭管 他说相互都放不下对方， 但这个我觉得相互放不下对方，并不见得人家对方就想复婚， 嗯， 真的是这个样子啊？为什么呢？我刚才说少了一个前夫的态度呢，这里他没有明确说，所以就不知道，可能就是他剃头挑子一头的，他觉得是这样。而且他觉得相互都放不下对方，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是很难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 嗯， 因为我前两天刚处理过一个学生的问题，就是他跟男友分手了，他觉得这个分手这个男生就不应该分手，你这么木的一个男生，你跟我分手了，你哪儿找我这么好的人去，然后怎么怎么样，这段感情你说咱俩都挺那个，一开始都挺配的，为什么现在遇到困难你就提出分手呢，对吧？然后我就告诉他，说了很久，我就告诉他，你凭什么认为人家对方就想跟你一样想挽留这段感情呢，人家跟你分得那么坚决，你凭什么认为你们两个人就那么合适呢？这完全是你自己臆想出来的吗？对不对？其实我觉得这位女士可能情况说的不是很清楚啊，我觉得至少也存在这样一个状态，就是我们不知道前夫的态度，也不知道你们当时说了离婚是因为什么，你说了有各个方面的因素，其实像刚才他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应该是归他管的这样一位残疾的哥哥， 嗯， 可能这就是影响他们生活，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因素。 对 啊，换过来说，你的前夫可能对你这个挂念或者放不下，但我觉得这种放不下他可能并不见得是一个丈夫或者前夫的这样一个角色， 嗯 啊，不是你老公这样一个角色，而就是说我们曾经一日夫妻百日恩，对吧？我们因为各种原因可能并不是我们自己想的，我们两人分开了，比如你现在还有各种各样的困难或者什么样的，哎，我惦记你，我想帮你一把，就这种情况，我觉得就是一个男人个高尚的情怀吧，就是或者说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对任何人都是这个样子，尤其我们又曾经做过夫妻，所以并不是说我想跟你复婚，对吧？我只是想不是希望你过得那么惨或者过得那么不如意，所以我想给你提供一定的帮助，仅此而已，可能真的是这个样子。 嗯， 所以你不要把对方的这种善意或者好心想得更多了。 嗯， 其实这儿呢，我觉得再引申一下，就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个就是比如说你的前任来找你， 嗯， 然后这个时候你觉得会代表什么吗？ 嗯， 对吧？那天我跟一个学生演练这个问题，我就问学生，假如我是你的前任，我来找你来，我就想打电话，就想跟你聊聊，然后那学生给我回答就是，你早干嘛去了？ 嗯， 啊，你要早知道这样，你早干嘛？你现在找我干嘛？不见。 嗯，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样一个态度，就是如果你们之前真的就是能够在一起或者怎么样的话，其实可能早早就解决了，不一定到现在。既然现在已经是这个样子了，估计你两个人的离婚应该也不是一时半会儿了，应该是很长时间了。而且我估计你们两个人的这个问题 可能就是让你们婚姻破裂的这个原因因素可能还没有真正解决，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去谈复婚呢、啊、或者干什么其实都为时过早。 嗯，对，我们不知道哈，因为我们只是看到了这么短的一个留言。 对， 但假如是另外一种情况，假如是你和你前夫都放不下对方，你们也有心复合，但是唯一的障碍就是你的哥哥出面来干涉了、那么尽管你的哥哥是一个特别的情况，因为他是一位残疾人士，还需要你这个做妹妹的来照顾，可能生活上精神上情感上都和你之间联系得很紧密、因为可能这个你们是这样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家庭情况。但是尽管如此，无论我们都知道，其实无论是做父母的、做儿女的，还是我们其他的亲人，我们其他的人都无权去干涉当事人的婚姻和情感状况。 对， 因为你是一个成年人了，你自己的情感状况，你要不要和前夫在一起，你能不能和前夫在一起，是由你自己和前夫之间的情感互动来决定的，和你的哥哥其实没有什么关系。那当然你说哎呀，你们说的容易，这一家子人那么多事儿呢，哪分得清啊，是吧？比如说我哥哥跟我前夫两个人一见面就吵，那我夹在中间我怎么办？那你就权衡吧，哪件事对你来说重要。哥哥一辈子的亲人，是吧？如果说你想让哥哥开心，那你就把前夫，只能是把前夫拒之门外啊！你如果真的和前夫要发展感情，你们就这个永远别当着你哥哥的面，你自己可以这么去选择。但是如果你认为前夫对我来说也很重要，那么你就可以和哥哥沟通，可以做哥哥的工作，甚至生活上还可以有一些安排安置。比如说如果哥哥是跟你们在一起的，那可能这个矛盾会更深一点。 对， 那么你可以比如说考虑哥哥能不能有其他的安置的方法，怎么样能妥善的既照顾哥哥又能照顾你的情感。 对， 这个就是这样的，这就是要你去选择的。 对，其实这真的是一个选择。 嗯， 我觉得这位女士千万不要觉得我们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哈。 嗯， 其实我觉得像刚才孙岩，如果假定情况就是你必须要照顾你的哥哥，但是呢这个时候你的老公又容不下这个事，其实这个时候就是一个亲情跟爱情的一个冲突。 嗯， 这个时候就看你自己怎么选了。 嗯， 当然我们不希望说你放弃自己的哥哥，然后这个去跟自己的这个老公复合，然后就过自己的二人世界，有自己的小家庭，这样好像也不符合这个人伦道德，不符合咱们的这个传统的观念。 嗯， 都不是这样的。但是确实我觉得生活当中确实存在这样一个非常尴尬的境遇，无奈的。就比如我的哥哥他是残疾人，没有工作能力，然后没有生活自理能力，就需要人照顾。然后我的父母呢，如果说的再极端一点，可能父母年龄也大了，或者说现在父母都不在了，我就这样一个哥哥。 嗯， 你说我能怎么样呢？ 对， 我能抛弃他不管吗？其实我觉得虽然刚才说的这个很对，就是我们就是管这个哥哥，不一定说一定要舍弃我们的感情。 嗯， 我们真的可以比如说换一种方式。 嗯， 比如不一定要一定要带在身边。 嗯， 对吧？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它放到一个机构里。 嗯， 然后我们定期的去看它。 对， 而且这种看我觉得还可以带着你自己的老公一起。 对， 因为毕竟有这样一位哥哥，如果在生活在你们的家庭当中，确实有很多的不便。 对， 包括对你们夫妻二人的，包括对孩子的，都有。 嗯，对， 这个其实这个是绝对是很无奈的一件事情。 对，就是我们现在一切都是在猜测，因为确实跟我们讲的信息太有限了。 嗯， 我也特希望大家咨询的时候能把信息跟我们描述的清楚一点，这样我们好判断。但是我就是认为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第一，任何亲人没有权利来干涉你的情感的一个状态哈。 嗯， 这个你要自己拿注意的事情。那么第二呢，这个确实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种时候就是你自己来做选择和安排。 对 对，那有一些人也可能安排的是，哎呀，我跟我哥哥感情好，我从小也可能是从小我哥哥照顾我照顾的很多。 嗯，对， 我跟我哥哥的感情好到我甚至可以为我哥哥牺牲掉我自己的感情啊， 自己的 爱情。 对 啊，那要这样的话，那你照顾哥哥，你如果还和前夫有不舍的话，那你们俩自己到外面偷偷的见一见就好了。那就是就变成这样了，对不对？ 嗯， 不让哥哥知道了，你也别把前夫 这个让前夫光明正大的再回门了，对吧？ 对， 也就是这样了。所以就是生活中要看你自己去怎么选择了。 对， 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就是我知道这个我的家人认识的一位英国的老人，这个老爷子呢，这个八九十岁了，那么他和他的女朋友在一起生活了20年了，他的女朋友也八九十岁了，女朋友有一个哥哥，那当然也是八九十岁了， 肯定。 对，他们三个老人住在一起，哥哥和这个先生，老先生，就是和这个有女朋友的老先生，这个后 这两位男士， 两位男士20-30年一句话都不说。 哦。 他们一直有矛盾，他们一句话都不说，但是三个老人还可以相安无事的在一起生活。他们是一个坐这张沙发，一个坐那张沙发，谁都不理谁。 也挺好。 也挺好的，其实 对，因为这个我看到的那个画面，我觉得也不错，也三位老人家都还不错，但是两个老爷子很倔，谁都不理谁。 其实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安排哈。 嗯， 其实我觉得这种就是谁也不理谁，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其实最麻烦的就是 吵架哈。 就是我想理你，其实那种理还是我想管你，我讨厌你还想说出来，所以容易起冲突。 嗯， 但像这种我们两个人虽然同时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中间都隔着这样一位女士或者这样一个女人，那我们就直接跟这个女人发生关系，我们两个不发生关系，那就谁也不说，我们该干什么干什么，相互不影响，也挺好。 对，其实如果真能做到那样也挺好， 也挺好。 当然，这种情况也是比较特例的一个情况哈。就是我觉得，如果一家人能在一起，当然 在一起。 对，当然这个能周全当然好。 对， 不能周全就看你的选择。 对， 就是你的排序，什么对你来说最重要？ 对， 什么样的事情你认为安排了你心里最舒服？对，就是你别做的那个选择是。你安排了，你心里边又特别特别的 别扭， 不痛快，特别的别扭，那就麻烦了， 对， 是吧？ 而且我觉得还有就是，不要想着这个安排能让所有人都满意， 是的，不大可能， 对，不大可能。 好，谢谢大庆老师。下一位是说，男士，我是一位有家庭的男士。他说我今年38岁了，前一阶段由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呢，我就认识了一位比我小6岁有3个孩子的单亲妈妈，我们聊得很投缘，私下约会，私下微信聊天。不久我发现我们分开的时间，我就会特别的想念他，我也很想跟他一起承担起他这个残缺的家庭。我自己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有时会身不由己。过一段时间我发现他对我爱理不理，约会也少了。后来我打电话问他，他说别人介绍了他的一位老乡给他认识，他不希望脚踏两只船。从那以后我就几天没有跟他联系，可是我心里非常难受。有一天自己喝了点酒，在微信里跟他说了，觉得他在欺骗我的感情，我们也闹得很不愉快。我不知道我现在要怎么做，我想尽快的忘掉这份感情，尽快的回归我自己的家庭生活。我希望你们能给我一些提示。 哎呀，我特想说点愤怒的话。 嗯哼， 你一开始做这个事，你是自己有家室的，然后你还这个想着去为另一个家庭承担责任，你自己家庭的责任你都没想到承担吗？这个男人这个脑子有问题啊。这个我真不知道说的什么好。 瞧给大庆老师气的。 就是 大庆老师是觉得你都没有为你自己的家庭尽到责任呢，是吧？就是你、 啊、 你是这样的哈。但是有的时候在生活中一些可能他认为是情感的事情就那样就发生了，那么自己的心里的难受呢也是很真实的一种感受。但是我是觉得就像大庆老师刚说的那样，这是一个你回归自己家庭为自己家庭尽责的一个好机会。过去的这一段其实可能就是你人生中的一个插曲，你没办法为别人去负责，你没有办法去和人家承担人家那个有3个孩子的单亲妈妈的家庭，你没有办法承担，你不如放手让那个妈妈去找她能够名正言顺的和她一起去担负3个孩子。那带着3个孩子的单亲妈妈挺需要一个男人 帮着自己来扛起这个家的， 对， 一起来抚养三个孩子的，否则对一个单亲妈妈，对一个单身女人来说是很不方便的一件事儿。假如有一个男人疼她爱她，和她一起抚养大那三个孩子，对于她来说是好事儿，对于你来说你就咬牙忍这一段吧，你只能忍，你没别的，你忍过这一段你就知道你家里还有一摊事儿需要你负责呢。你有孩子吧，你有妻子吧， 对啊， 把眼光放在这些事情上就过去了。 对，而且我觉得你根本就没想承担责任、 嗯、 如果你想承担责任很简单呐、啊， 嗯， 对吧，我不需要这位单亲妈妈有任何的回报，你跟你爱人说好了，你说的我遇到这样一个人，我觉得在家里挺凄惨的，然后养这么多孩子收入低，我每个月给他打2000块钱行不行啊？你想承担责任对不对？ 他万万承担不了这个责任、 啊、对、啊、而且我觉得更就是比较，我觉得稍微用两个词比较这个无耻的地方就在于你酒后还说人家欺骗你。 对， 这你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那应该是两情相悦，你两个人都愿意的。 对， 只不过这个时候 人家怎么欺骗了， 对啊， 嗯， 人家有孩子干什么情况都如实的告诉你， 对 吧，而且人家也没想着，我觉得看不出就对你的家庭怎么样。 其实说白了就是人家也觉得人家没指望，你是个人家指望不上的人， 对， 所以人家去和人家老乡介绍的男人谈恋爱去了，这个他还没想脚踩两只船，也没想骗你， 对， 好正常不过了。 对， 就是人家终于明白你这个人无非就是他是你生活中的一个调剂品， 一个小插曲， 一个插曲，你无非就是你的沉闷的生活中你此刻突然激发了你怜香惜玉，看到一个柔弱女人带着三个孩子、 啊、小她六岁啊， 嗯，柔弱的女子带了三个孩子，你可以在那儿显示出你一个男人的情怀来了， 对对， 你觉得，但是人家跟你接触下来约会下来，人家就会发现你这个男人根本指望不上啊，你一边垂头丧气的说哎呀你好难啊，可是另外一边你什么也做不到啊， 对 啊，那人家当然要去找别的男人去了，然后你还要去指责人家，确实没道理，你就咬着牙忍着吧，这一段会过去的， 对， 嗯， 就咬着牙忍着吧、 就是这样哈。好，谢谢大庆老师，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的是各种各样的恋爱婚姻情感问题，如果您也有问题想和广播节目来讨论，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今夜就是今天夜间这两个字，私人的私，私密的私，语言的语，时间的时，给我们发微信参与我们的节目。 静静听钟摆的声音，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炭盆或不合格炉具烧柴、烧煤、烧炭取暖，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有毒气体，危及生命安全，请务必使用合格取暖设备，保持室内通风良好，严防煤气中毒。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 8501-3006。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 北京榜样， 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陆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 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为什么我在电话里才能听见妈妈的声音？为什么爸爸没时间教我骑自行车？为什么爸爸妈妈总是说下次一定带我去公园？ 孩子口中的为什么？